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三国时期的三大战役，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还有一个就是夷陵之战。夷陵之战爆发于公元222年，在此之前，吴国杀掉了蜀国大将关羽，之后不久，刘备毅然领兵出征，与东吴开战。但是战争的最终结果却是以蜀国的惨败而告终。关于这次战役，很多人都有着不少的疑问，例如为什么诸葛亮没能带兵出征，如果孙权没有杀掉关羽，也没有这场夷陵之战呢？那么三国的历史会不会因此发生重大的改观呢？诸位好，欢迎走进本期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今天为大家解密夷陵之战。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1254至1324年，马可波罗在世。公元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公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 正史、野史、奇闻、故事， 古今中外事，上下五千年， 历史风云。 要说夷陵之战，咱们就先得讲一讲这场战役的起因，那就是孙权夺取荆州，杀死关羽。话说赤壁之后，据守荆州的关羽名为襄阳太守，其实荆州的襄阳、樊城等重镇还控制在曹操的手中。为了实现蜀国跨据荆益二州，待时机成熟时，军队直下宛洛，宛洛就是今天的南阳和洛阳，益州军队西出秦州，完成统一大业的计策。因此关羽一直伺机进攻襄阳和樊城。建安24年，也就是公元219年的7月，孙权要攻合肥，镇守荆州的关羽抓住战机，亲自率主力北攻曹操的军队占领下的襄阳和樊城。当时曹操的部下征南将军曹仁驻守樊城，将军吕常驻守襄阳。曹操从汉中撤军到长安后，又派平寇将军徐晃率军支援曹仁，屯于宛城。关羽率军来攻后，曹操又派左将军于禁、利益将军庞德前往驻守，屯驻在樊城以北。谁知道这位于禁在与关羽的战斗中犯下了致命错误，曹仁让他和庞德屯兵在樊城以北，和城中形成犄角呼应之势。但是于禁没有考虑那里地形低下的因素，把所率领的7支人马都带到那个地方驻扎。到了8月，连降暴雨，汉水暴涨，平地水深数丈，于禁的7军驻地都被水淹没了，他只得率领少数的将士避到高处。此时 关羽乘战船猛攻，于禁无路可退，被迫投降，而庞德也战死沙场。之后关羽乘胜围攻樊城，并以一部分的兵力包围了襄阳。此时曹操一度准备迁都，被丞相司马懿以及曹愿和蒋济劝住，他们建议曹操利用吴国和蜀国之间的矛盾破坏孙权和刘备的联盟，以解襄阳樊城之围。曹操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一边指令徐晃率军救援曹仁，一面派出使者去见孙权。当初诸葛亮在隆中对当中曾经说啊，刘备在取得荆益两州、建立基业之后，一定要外结孙权，形成巩固的联盟，然后才能北定中原。可见孙刘联盟是刘备北定中原的一个基础，然而这个联盟却因为几个原因出现了明显的裂痕。一是在荆州的所有权问题上，荆州位于长江中游，对孙权、刘备和曹操三家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曹操曾经想占据荆州统一天下，但赤壁一战使得他美梦成了空。而孙氏集团呢，一向认为荆州是必争之地，因为荆州只要操纵在别人的手中，他们就将会处于被动的地位。赤壁之战结束，为了继续联刘备抗曹操，不得已吴国只好暂借荆州给刘备，但是刘备取得益州后却仍然没有归还荆州的意思。这第二个原因就是关羽自恃勇武，对孙氏集团始终倨傲不敬，鲁肃约他单刀相会讨要荆州，他尽管理亏，但仍然不肯从两家联合的角度着眼来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孙权派使者为自己的儿子向关羽的女儿求婚，关羽不但不应允亲事，反而大骂使者，使得双方的关系越闹越僵。三是在东吴的臣子中，主张联合刘备抗拒曹操的鲁肃已经去世了，而其他的臣子如代替鲁肃统兵的吕蒙就认为关羽平素骁勇善战，且有兼并吴国的雄心，所以要求出兵先下手为强对付关羽。所以孙权在得到曹操的信后，立刻召吕蒙回到建业，共同商讨夺取南郡的计划。吕蒙探知关羽防守严密，无懈可击，就假称病重，上书给孙权，要求回家去疗养。孙权公开发布命令，调吕蒙回建业养病。吕蒙推荐陆逊替代自己。关羽看到这陆逊不过是个无名的晚辈，于是放松了警惕，把荆州大部分的军队陆续调到了樊城，打算趁徐晃的兵马未到时，大水未退的时候先攻下樊城。在同年的十一月份，这位吕蒙率军悄悄地到了浔阳，他把精锐的士卒埋伏在伪装的商船中，令将士身着白衣化妆成商人，雇了一些老百姓摇橹划桨，昼夜兼程逆流直向着江陵进西，一切都进行得十分的隐蔽和诡秘。驻守江防的蜀军士兵被伪装的吴军所骗，猝不及防，全部被俘。关羽的部下糜芳和傅士仁没能及时给关羽前方的军队运送粮草，他们怕关羽回来会惩治他们，内心恐惧，于是在东吴大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下献城出营。吕蒙遂率大军进据江陵，从而一举夺回了蜀国长期占据的荆州。而另外一方面，曹操派人把这些消息散播了出去，关羽是急忙撤军回救，退路却被孙权派兵切断。关羽的部下们又因为听说被吕蒙俘虏的家人安然无恙，斗志尽其丧失，多数都半途逃跑。关羽向驻扎上庸的蜀将刘封和孟达求援，他们二人却拒绝支援，于是关羽只好一路向西逃到了麦城，终于是被擒。 最终关羽与儿子关平在建业一同被孙权所杀。关羽死时的年纪大约60岁，而且孙权在杀死关羽后把关羽的头颅装匣送给了曹操。孙权是想让天下人都知道他杀关羽是曹操的意思呀，但是曹操不肯上当，他把关羽按照诸侯的礼仪安葬。到此，孙权和刘备之间的仇是彻底的结下了。因为一方面关羽和刘备的情谊是非常的深厚的，另外失去荆州对刘备来说是重大的损失，这荆州的面积相当于是蜀国国土面积的一半啊，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另外曹魏的一个谋士分析，蜀国的战略就是以攻为守，刘备需要用战争来显示自己的力量，但是他又不能进攻实力较强的曹魏，所以刘备最终选择进攻孙吴，于是也就有了后来的这场夷陵之战。 正当刘蜀政权节节胜利，士气高涨之时，东吴军杀关羽，占了荆州。于是刘备一意孤行，带着大军杀奔江东，与孙权火拼。但是曹魏却坐收了渔人之利。这期间有怎样的前因后果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夷陵之战。 回到公元221年的三国时期，那时候刘备在成都正式称帝，国号大汉，史称蜀汉，年号张武。一个月之后，刘备下定决心大举进攻东吴。魏文帝曹丕见到孙权和刘备的联盟分化瓦解，非常高兴，并且趁机煽风点火，多方寻找机会以加剧吴蜀之间的矛盾冲突，好坐收渔翁之利。刘备呢，首先命令张飞赶到江州与他会合，江州也就是现在的重庆。未想到的是，张飞的军队还没有动身，张飞就被他的部下暗杀，他的头还被送到了孙权那儿。但是刘备并没有停止他进军的步伐。那跟随着刘备出征的人都是谁呢？关羽、张飞和黄忠这五虎上将当中的三位都已经去世，他的重要谋士庞统也不在了，法正也已然去世，战将这边还有马超和魏延。魏延和马超要在北边防备曹军的进攻，赵云不受信任，因为赵云并不赞同刘备进攻孙吴，赵云认为蜀国应该进攻的是曹魏，所以赵云没有随军出行。那么诸葛亮呢？很多看过《三国演义》的朋友都会有这个疑问，以诸葛亮的军事天才，当初要是让诸葛亮带兵去攻打东吴，灭了东吴再打魏国，那结果肯定就会大不一样，为什么不让诸葛亮去呢？其实原因有二。第一，历史上的诸葛亮治国确实上佳的人才，但是在军事上的才能并不是那么突出，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很大部分都是演绎夸张的结果，所以历史上就没有诸葛亮非要参战的必要性。第二，当时蜀国需要后方来由他看守，辅佐刘禅提供粮草补给，所以刘备这次出征，文官武将都没有太优秀的人才。至于说孙权方面，在夺得荆州之后，为了巩固既得利益，也不愿意再加剧吴蜀之间的矛盾，曾经两次遣使主动向刘备求和，但均被刘备断然拒绝。东吴南郡太守诸葛瑾，也就是诸葛亮的亲哥哥，也曾经给刘备写信，向他陈述利害，希望刘备停止攻东吴的行为，刘备呢，同样置之不理。公元221年七月，刘备率领着蜀汉军队向吴国浩浩荡荡地进发了。当时两国的国界已经西移到了巫山的附近，长江三峡成为两国之间的主要通道。 刘备派遣将军吴班和冯习带领先头部队夺取峡口，攻入吴国境内，在吴地击败了吴军李毅、刘阿率领的军队，占领了秭归。为了防范曹魏趁机袭击，刘备派镇北将军黄权驻扎在长江的北岸，又派侍中马良到武陵活动，争取当地部族首领沙摩柯起兵协同蜀汉的大军共同伐吴。而孙权呢，在面临蜀军战略进攻的情形下奋起迎战，还特地把都城从建业迁移到了鄂城。建业我们知道就是今天的南京啊，鄂城就是现在湖北省的鄂州市。孙权还任命了右护军镇西将军陆逊为大都督，统帅着朱然、潘璋、韩当、徐盛、孙桓等部共50,000人开赴前线抵御蜀军，同时又遣使向曹丕称臣修好，接受了曹丕给他的吴王封号，以避免自己两线作战。而陆逊在上任后，通过对双方兵力、士气以及地形诸多条件的仔细分析，指出刘备兵势强大，居高守险，锐气正盛，求胜心切，吴军应暂避蜀军的锋芒，再伺机破敌。他耐心说服了吴军诸将，放弃了立即决战的要求，果断地实施了战略退却，一直后撤到了一道和萧亭一带，然后在那里停止退却，转入防御，遏制蜀军的继续进兵，并且集中兵力准备寻找机会决战。这样吴军完全退出了高山峻岭地带，把兵力难以展开的数百里长的山地留给了蜀军。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1254至1324年，马可波罗在。公元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公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 正史、野史、奇闻、故事。 古今中外事，上下5000年。 历史风云， 欢迎继续收听《迷幻时空》，我是韩涛。公元222年正月，蜀汉吴班和陈氏的水军进入了夷陵地区，屯兵于长江两岸。二月，刘备亲率主力从秭归进抵萧亭，建立了大本营。此时蜀军已经深入吴地境内200-300公里。由于开始遭到吴军的鄂族抵御，其东进的势头停顿了下来。在吴军扼守要地坚不出战的情况下，蜀军不得已乃在巫峡建平至夷陵一线数百里的土地上设立了几十个营寨。为了调动陆逊出战，刘备遣前部都张南率领部分兵力围攻驻守一道的孙桓。孙桓是谁呢？他乃是孙权的侄儿，所以吴军诸将纷纷要求出兵救援，但陆逊深知孙桓一向很受士兵的拥戴，一道城池坚固，粮食充足，坚决拒绝了分兵援助一道的建议，避免了分散和过早的消耗兵力的行为。刘备为了迅速同吴军进行决战，曾频繁地派人到阵前辱骂挑战，但是陆逊沉住气不予理睬。后来刘备又派遣吴班率数千人在平地立营，另外又在山谷中埋伏了8000人马，企图引诱吴军出战，伺机加以歼灭。但是这个计划依然未能成行，陆逊仍然坚守不战，破坏了刘备以示优势兵力企图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蜀军的将士逐渐斗志涣散松懈了，失去了主动的优势地位。六月的江南正是酷暑时节，暑气逼人，蜀军的将士不胜其苦， 刘备无可奈何，只好将水军射舟转移到了陆地上，把军营就设在深山密林当中，依傍在溪水旁边屯兵休整，准备等到秋后再发动进攻。因为蜀军是处于吴郡二三百公里的崎岖的山道上，远离后方，后勤保障多有困难，且加上刘备的百里连营，兵力分散，从而为陆逊实施战略反击提供了可乘之机。此时的陆逊已经看到蜀军的士气沮丧，放弃了水陆并进夹击吴军的作战方针，认为战略反攻的时机业已成熟了。为此他上书了吴王孙权，说道，交战之初所顾虑的是蜀军水陆并进夹江直下，现在蜀军回到了陆地上，处处结营，从其部署来看不会有什么变化，这样就有了可乘之机，击破蜀军应当没有什么问题了。孙权当即批准了陆逊这一由防御转入反攻的作战计划。陆逊在进行大规模反攻的前夕，先派遣小部队进行了一次试探性的进攻。这次进攻虽未能奏效，但却使陆逊从中寻找到了破敌之妙法，那就是火攻蜀军连营的作战方法。因为当时的江南正值炎夏的季节，气候闷热，而蜀军的营寨都是由木栅所筑成，其周围又多是树林和茅草，一旦起火就会烧成一片。决战开始后，陆逊随即命令吴军士卒各持茅草一把，趁夜色突袭蜀军的营寨，顺风放火，顿时之间火势猛烈，蜀军大乱，陆逊趁势发起了反攻，迫使蜀军西退。吴将朱然率军五千，首先突破了蜀军的前锋，猛插到了蜀军的后部，与韩当所部围进蜀军于捉降，切断了蜀军的退路。潘璋所部猛攻蜀军冯袭部，大破之。诸葛瑾、骆统、周胤诸部配合陆逊的主力在萧亭向蜀军发起了最后的攻击。守御一道的孙桓也主动出击了，投入了战斗当中。吴军的进展很顺利，很快就攻破了蜀军营寨40余座，并且用水军截断了蜀军长江两岸的联系。刘备看到全线崩溃，于是逃往夷陵西北的马鞍山。陆逊集中兵力四面围攻，又歼灭了蜀军数万之众，至此蜀军已然溃不成军，大部死伤和逃亡，车、船和其他的军用物资丧失殆尽。刘备趁夜色突围逃遁，在石门山被吴将孙桓部追逼，几乎被擒，后卫将军傅彤等被杀，后来依赖着驿站人员焚烧溃兵所弃的装备，阻塞住了山道，才得以摆脱了追兵，逃入了永安城中，史称白帝城。刘备退入白帝之后，仍然在做垂死的挣扎。这时庄稼终于出现了，曹丕派大军出征了，他表面上帮助孙权对付刘备，实际上是窥伺江东，报赤壁之仇。刘备驻守永安，诸葛亮出兵沔水，东吴三面感到了压力，于是他们退兵了。因为陆逊对于曹魏的出兵早有准备，所以曹魏虽然出兵，终于无功而返。就在第二年的四月，刘备恼羞于夷陵惨败，一病不起，亡故于白帝城。夷陵之战就是这样结束了。夷陵之战后，蜀国再也没有出峡口取中原的机会了。其实夷陵之战当中真正的大赢家乃是曹魏，因为他们借东吴之手削弱了刘蜀这一天生的强敌，而且趁孙刘交战之际收降了刘备江北的全部人马，并加强了荆州外围的势力。刘蜀是最大的输家，他们拼光了全部家底儿，从此在孙刘联盟中处于从属地位，而且也是最先亡了国。而东吴呢，